愿每个德国人都意识到，这些人的牺牲并不比另一个人的牺牲更有价值，或比未来为德国牺牲的人更有价值。为这个国家生育孩子的妇女的牺牲与保卫这个国家的男人的牺牲是一样的。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的时间里，数百万不计其数的人在战场上牺牲，为了我们的国家和德国人民。数以百万计的人为国家和人民流尽了鲜血。我常常伸出友谊之手祈求和平，可是徒劳无功，他们想要这场战争，现在他们将会得到这场战争。德国人民将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德国人民希望最终实现和平。德国想要的是一种允许德国正常生活的和平，这种和平不允许。国际恶棍们煽动其他国家的民族来和我们德国作对。这些国际恶棍是通过战争发家致富的寄生虫。我不会为了物质利益而发动战争。对我们来说，战争是一件悲哀的事，它剥夺了我们德国人民和整个社会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我没有拥有任何军工企业的股票。我在这场战争中什么都没赚到。如果我的政府能像我过去为我的人民尽职那样再次尽心尽力的工作，我会很高兴。但这些国际战犯同时也是军火行业最大的黑市商人。他们拥有工厂，创造生意，发动战争。这些国际战犯和我们之前在德国处理的人是一伙的，犹太人。我不想发动战争，但如果迫不得已，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我可以今天就发动战争，因为我知道整个德国人民都站在我身后。战争结束后，德国将开始一项伟大的事业。起来的呐喊声将响彻德国大地，然后是德国人民。德国将不再生产大炮，并将为千百万人民开始和平与重建的工作。喝彩声。国际阴谋集团。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实现了与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苏联也获得了外交承认。犹太人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利特被任命为第一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布利特后来被调任为驻法国大使。第32届共济会主席富兰克林·罗斯福建议在美元纸币上加上权势之眼和金字塔。32，罗斯福也公开赞扬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俄罗斯比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要安全得多。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根据联邦储备系统及其私人所有者的命令，1933年4月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布了6102号总统令，要求所有美国人将所有金币、金条和黄金凭证送到当地的联邦储备银行。任何违规者将被处以最高10,000美元的罚款，最高10年的监禁，或因故意违反该命令而两罪并罚。从那以后，每个美国公民从出生起就负债累累。是私有的联邦储备系统的财产。1933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承认苏联，美苏关系正常化。一切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渗透入了苏联的指挥系统，苏共尽在掌握中。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为了让这个联盟永久化，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这是美国政府一直以来痴迷不已的事情。美国政府必须学会对人民撒谎，告诉我们关于共产主义的谎言，告诉我们关于斯大林和苏联的谎言。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于1932年抵达苏联，他是报道苏联农村真实情况的为数不多的记者之一。每出现一篇关于苏联饥荒的文章，就有两篇否认该饥荒存在的文章。马格里奇回忆起，当时在莫斯科最有影响力的记者是沃尔特·杜兰蒂。他是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记者。纽约时报是犹太人所有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苏联大屠杀大饥荒期间，他的所有者和出版商是犹太人阿道夫·奥克斯。在第一次苏联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杜兰蒂还与犹太人简·切伦结了婚。杜兰蒂不仅是莫斯科记者中最大的骗子，而且是我从事新闻工作15年来所见过的记者中最大的骗子。15，我们曾经怀疑苏联当局是否已经控制了他，因为他完全随着苏联政府的指挥棒起舞。记者约瑟夫· 阿尔索普声称杜兰蒂是一名伟大的克格勃特工，像粗俗的骑兵一样善于撒谎。谈到饥荒，乌克兰的大饥荒，那时杜兰蒂的报道特别不光彩，因为他否认有饥荒。苏联实际上允许杜兰蒂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自由地访问乌克兰。杜兰蒂在《泰晤士报》上报道说，现在所有关于乌克兰饥荒的说法都是荒谬的。然而，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在英国大使馆的私人谈话中，杜兰蒂说，乌克兰饥荒死亡人数多达1000万人。当他们讨论美国政府承认苏联政府的问题的时候，美国政府承认了苏联政府。在美国政府承认苏联政府方面，杜兰蒂的文章被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证据。杜兰蒂在红色恐怖期间一直在俄罗斯，红色恐怖在1921-23年的第一次人为的大饥荒和1932-33年的第二次人为的大饥荒中达到高潮。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导的美国政府急于接受杜兰蒂的陈述，以承认犹太人杀人成性的布尔什维克暴政。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双重标准肆虐之处。我认为我们最终也看到了道德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在文化中所见的弊病。我认为他们的根源存在于这种关系中，所以我想从这个开始，因为我认为这很重要。1933年11月16日，我们承认苏联的日子。考虑到布尔什维克政府劣迹斑斑的记录，这很不正常。就死亡人数而言，在革命初期，在苏联，新的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未经审判每月处决超过1000人。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每月屠杀数万人。然而，美国却仓促地与苏联结盟，仓促地承认苏联政府。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了这个联盟。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犹太人领袖和苏联间谍的严重渗透。英美两国的政治领导人都受到共产主义第五纵队的控制。罗斯福和丘吉尔身边围绕着犹太顾问，并依靠犹太人的资金来支持他们的竞选活动。因此，犹太人完全控制了这两个国家的公众舆论。我们后来得知并证实，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档案公开后，我们后来了解到，美国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在为斯大林工作。他们都是苏联特工。一些渗透进美国政府的共产主义犹太人环绕在罗斯福总统身边，包括伯纳德·巴鲁克、菲利克斯·弗兰克佛特、大卫·利林撒、大卫·奈尔斯、路易斯·布兰代斯、塞缪尔·罗森曼、小亨利·摩根索、本杰明·科恩、拉比斯蒂芬·怀斯、弗朗西斯·珀金斯、西德尼·希尔曼、赫伯特·雷曼、杰西·施特劳斯、哈罗德·拉斯基、查尔斯·塞缪尔·尤特麦耶、爱德华·菲林、大卫·杜宾斯基、莫迪凯·艾泽西、安贝·福塔斯、艾萨德·鲁宾、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大卫·温特劳布、内森·斯沃·麦斯特、哈罗德·格拉瑟、欧文·凯普里特、萨尔曼·阿德勒、本杰明·卡多佐、安娜·罗森伯格，还有很多其他的犹太人。这些共产党领导的犹太人基本上是苏联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代理人。正如犹太历史学家所说，罗斯福自己把更多的犹太人带入他的个人小圈子，比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丘吉尔的母亲是犹太人，我记得几个月前耶路撒冷的报纸就报道过这件事。显然我的研究结果就是他的母系有犹太血统。确实很有趣。我认为丘吉尔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他自己从未提过，但有趣的是他与犹太社区的联系。我来详细介绍一下。在丘吉尔的职业生涯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领域，一是他处于所谓的闲散时期。当他辞去斯坦利·鲍德温内阁部长一职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直到1939年，他都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没有任何职务，丘吉尔只是一名国会议员。 所以他的所有收入只有作为国会议员的薪水和作为记者的微薄收入。然而不知怎么的，他却拥有一个巨大的乡村别墅，这花费了一大笔钱。因为要养活所有的园丁、托儿所、保姆、厨师、管家和其他所有的人，丘吉尔还有一个二三十人的私人工作团队，这一切都是靠他作为国会议员的年薪来维持的。而当时他的年薪是500英镑，750美元一年，实际上是2000美元，因为那时4美元值1英镑。他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从1936年起，他得到了一个名为焦点的秘密势力庞大的团体的资助。你在历史书中找不到太多关于焦点的记载，但它确实存在。丘吉尔的私人文件中有关于焦点组织的文件，是一个由大约30-40位英国主要实业家、银行家和前政治家组成的团体。这个焦点组织认为丘吉尔值得培养下去，所以焦点组织就一直资助了他。这个焦点组织并不都是犹太人，但主体是犹太人。这个组织也包括左翼社会主义者以及左翼保守派议员，他们都决定继续培养丘吉尔。1936年7月，当时的英国壳牌石油公司董事长给丘吉尔开了一张4万英镑的支票，算成现代货币大概是70万美元，作为礼物送给了丘吉尔。壳牌公司董事长是犹太人，这是犹太人送给丘吉尔的礼物，目的是让丘吉尔，犹太人收买了他。从那一刻起，丘吉尔就成了哈默林的摸底手，谁出钱谁说了算，叫你吹啥调子你就要吹啥调子。如果你仔细研究历史的真实事件，直到1936年，丘吉尔在演讲和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德国，其他事情比德国更重要。从1936年起，丘吉尔就开始鼓吹反纳粹、反德国。当时在英国有很多亲德情绪，支持温莎公爵的行为，也就是爱德华国王。爱德华八世在他父亲死后统治了不到一年，他非常支持德国和希特勒。实际上1937年晚些时候，阿道夫·希特勒访问德国时，他和希特勒相处得很好。爱德华八世也是被这股强大的游说团体逼迫退位的。从1936年起，正是这股强大的势力资助了丘吉尔，最终在1939年他被招入内阁。最后丘吉尔在1940年接任首相，他打了一场仗，英国对这场仗兴趣全无。这一点我已经反复说过了，回顾50年后的今天，任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理理解都应当向苍天大声呐喊。当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应该说，我们应该在1939年对波兰人说，你们和德国人有矛盾，自己解决吧。我们应该对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和纳粹有矛盾，自己解决吧。这与英国和大英帝国无关，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这是我们应该说的。不幸的是，丘吉尔必须看他的金主的脸色行事，他别无选择。所以在1940年，当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可以接受一个非常慷慨的和平提议。这段历史在历史书上你们是看不到的。这个和平提议是由德国提出的，或者打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丘吉尔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使英国破产，并毁掉了大英帝国。我在1987年的《丘吉尔战争》一书中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现在其他5位历史学家也说了同样的话。现在这被称为二战的修正主义历史路线，是我开了先河，让人们思考从未想到过的事情。看看我们在1940年可以选择的另一条道路。1940，在1941年，为了结束这一切，事情变得非常有趣。1941，因为魏茨曼的论文是查伊姆·魏茨曼的论文，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他是二战期间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魏茨曼档案馆不知道是愚蠢还是聪明的，让我完整的接触到魏茨曼与丘吉尔的所有通信。魏茨曼档案有丘吉尔在战争期间和战前与魏茨曼的所有通信，以及他与丘吉尔会面的所有记录。我在这里只说其中一封信。这封信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写的，他当时住在美国。 1941年9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个月，当丘吉尔疯狂地试图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时候，因为美国参战是丘吉尔唯一的救命稻草。魏茨曼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首相先生，除非你满足我们的要求，即在中东建立一支犹太军队，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和武器库，我们有自己的制服和旗帜，除非你给予我们想要的，否则你是无法让我们帮助你的。让我告诉你，如果你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会怎么做？如果你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会在美国做你们的代言人。记住，丘吉尔先生，他在信中写道：记住，我们是美国唯一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坚定支持英国事业、具有统一意志的集团。1941年9月，1941，其他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孤立主义者，不干涉欧洲内政主义者。我们是唯一一个坚定支持英国事业的民族统一团体。我们是唯一有能力把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人。我们在上次战争中做到了，一战我们可以再次做到。丘吉尔成了这个秘密组织的非犹太人台前人，白手套。丘吉尔身边的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包括罗伯特·蒙德爵士、罗伯特·维利、科恩和伯纳德·巴鲁克。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成为国际犹太人对德战争的非犹太人台前人，白手套。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告诉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美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迫使英国参战。1940年10月8日的犹太杂志《芝加哥前哨》说，当国家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朋友哭喊或窃窃私语说这场战争是犹太人挑起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正确的。1943年夏末，丘吉尔离开伦敦去魁北克会见罗斯福。一位记者问他们是否打算向德国提出和平条件，丘吉尔很快回答说：天啊，不，德国会立即接受的。1944年，在给他的盟友屠杀成性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乔·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丘吉尔证实了希特勒慷慨的和平建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和平，即使是在我们完全孤立无援的那一年，本来可以在不严重损害大英帝国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和平，而且还是德国付出巨大代价的和平。现在我们三个胜利在望，为什么现在还要考虑和平这件事呢？是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被洗劫一空，榨干了。不，对于那些国际阴谋家来说，民主或威权国家算什么呢？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只对一件事感兴趣。你愿意被掠夺吗？是还是不是？你蠢到在这个掠夺过程中保持沉默吗？是还是不是？当一个民主国家足够愚蠢的时候，不奋力反抗，那很好。但是当一个专制国家宣布，你不能再掠夺我们的人民，无论是内部掠夺还是外部入侵都不行，那就糟了。实际上，在这些国家，金钱就是一切。他们谈论新闻自由，而事实上，这些报纸只有一个老板。在任何情况下，所有者都是赞助商，大众媒体。这些媒体随后塑造了公众舆论。这些政党实际上没有任何本质不同，就像以前一样。你已经知道旧的政党了，他们都一样。那么人们肯定会这么想，尤其是在这些国家。拥有自由和财富，人民应该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些国家，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人民绝不是受到关注的主要焦点。真正重要的是斜杠斜杠，这群民主制造者的存在，那就是存在着的几百个巨大的资本家财团，他们拥有所有的工厂和股份，他们就是最终领导人民的人。他们对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感兴趣。犹太人，他们就是唯一发号施令的人。犹太人就是被称为国际因素的人，因为他们的业务无处不在。这是一个没有家的归属感的国际小集团。他们使人民相互对立，不希望人民有和平。他们可以镇压我们。如果你愿意，他们可以杀了我们。但我们不会投降。这些犹太人过去常常嘲笑我们的勇敢抗争， 他们认为我们的抗争就是个笑话。现在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了。今天他们认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这是一场斗争，尤其是反对那些似乎在我们国家拥有无所不能的力量的人。这是一场反抗犹太人的斗争。撒旦的力量已经占领了我们整个国家。他们已经掌握了控制我们智力和精神生活的关键位置。掌管我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要位置也被他们控制了。在这些关键位置上，他们能够控制和监视整个国家。与此同时，这种力量甚至可以用影响力来利用法律迫害那些反抗这种力量的人，和那些愿意组织抵抗来阻止这股力量发展的人。万能的犹太人就这样向我们宣战。宣战这些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直到1939年。他们的嫉妒心也以同样的方式增长。当年把德国拖入一战的就是这些人。这位丘吉尔先生立刻开始激动起来。伊登先生。当然还有犹太人，首当其冲的是贝利沙。抹黑搞臭运动开始了。年复一年，斜杠斜杠。他们说是的，德国正在武装自己。是的，我一直都是这样。他们之前也问过我，为什么你有那么一个？如果你想要和平，你为什么要创造55个呢？然而，当你唯一想要的是有爱的时候，但是有人却不想要它。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也为另一种情况做好了准备。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你自己的民族。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民族的利益，我们将斗争乃至战斗，永远不要松懈，永不疲倦，永远不要失去勇气，永远不要绝望。欧洲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我们被教导邪恶的德国人想要灭绝所有犹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并没有任何书面计划要灭绝犹太人，但另一方面，犹太人有许多消灭德国人的计划。犹太至上主义者公开呼吁对德国人进行种族灭绝。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拯救德国人民是他们使命。但是今天我们大家看到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欧洲人的种族灭绝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那个特殊的群体一定要摧毁整个欧洲大陆和人种的种族和文化构成？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以下令人不安的计划中找到。巴鲁克·列维在《巴黎评论》中这样回应卡尔·马克思：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将成为他们自己的弥赛亚、救世主。犹太人将通过以下手段来统治世界，稀释其他种族人口，废除疆界，消灭君主政体，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犹太人将在这个世界共和国中到处享有特殊国民待遇。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以色列的孩子们将扮演所有领导人角色，而不会受到任何阻力。由不同民族组成的世界共和国将被犹太人不费吹灰之力地加以掌控。到那时，犹太统治者就有可能废除私有财产所有制，而且可以在世界各地毫无阻碍地使用各种国家资源。因此，塔木德的理想将会就此实现，那就是说，当弥赛亚的时代到来的时候，犹太人将拥有整个世界的财富。犹太作家是废边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主义倡导者，他非常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西夫家族等犹太银行业家族关系密切。早在1908年，臧威尔就创造了大熔炉这个词。1908他在华盛顿特区美国政治文化的心脏首演的著名戏剧创作中发明了这个词汇。众所周知的大熔炉是指不同种族的混合，加上各种文化融合成一个巨大的集合体，形成了新世界和新种族。这出戏描述了包括所有种族和文化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民族的美国。然而却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赞成犹太人与异族通婚，其他种族越混合就越缺乏组织和种族中心主义民族凝聚力，也就越少反犹太主义者。没有人会明白这个道理， 自己是种族中心主义的犹太人，把所有白人国家的所有人种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大杂烩民族。这就是这部戏所要灌输的观念，这个观点吸引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当《大熔炉》在百老汇上演时，受到了全球主义媒体的高度好评，并得到了泰迪、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公开赞扬。事实上，这正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本意，在欧洲国家内部把非欧洲人与欧洲人的混杂在一起，其目的是利用人种混杂来让欧洲人消失，这就是所谓的针对欧洲白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征服了信奉基督教的俄罗斯，并将其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苏维埃联盟之后，他们将开始对欧洲做同样的事情。国家主权和同质化的欧洲国家就需要在国际共产主义得以全面实施之前被彻底消灭。1922年，理查德·尼古拉斯和冯·库登霍夫·卡莱吉创立了泛欧洲运动，奠定了我们现在被称为欧洲联盟欧盟的基础。他的思想就是欧盟建立背后的指导原则。很少有人知道卡莱吉明确策划了对欧洲人民的种族灭绝，这一目的是通过大量移民涌入欧洲而实现，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欧洲人的欧洲，如同犹太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他的运动也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资本家兼银行家的财政支持，比如罗斯柴尔德、巴鲁克和华堡。该计划只不过是一种至上主义者的战略，目的是在人数上取得优势，借着实施种族灭绝，低出生率、被动的民族性、受虐狂、自我厌恶的欧洲人将不复存在。卡莱吉的目标是摧毁独特的文化和基因的单一性，用自动化的无根、无民族性个体取代欧洲人。向欧洲大量移民将是创造未来的世界政府的第一步。这些概念是从他的书《实践性理想主义》中产生的，现在通常被称为库登霍夫·卡莱吉计划。可以用两点来概括这个计划：欧洲人必须与阿拉伯人、非洲人、亚洲人混杂在一起，欧洲将陷入混乱中，将其描述为欧亚黑鬼种族，这一行星种族生物实验唯一例外的民族。当然就是卡莱吉认为的犹太人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上层阶级。节选自的书《实用理想主义》，他写道，人类未来将来会是杂交民族，今天的种族和阶级将会逐渐消失，这是消除空间、时间和偏见产生的结果。欧亚裔黑鬼种族的未来会让你想起古埃及人，它将取代种族和个体的多样性。欧洲犹太人不但没有被违背他们的意愿被摧毁，反而得到了更好的改良、教育，而且通过这种人为的过程，犹太人被推向未来的角色，作为领先的优越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性步骤。一小群共产主义精神贵族统治着这个国家，两者的智囊团、参谋部都是从欧洲征聘的，那就是精神领袖种族犹太人。这些是欧盟对欧洲人民犯下的罪行，直接违反了1948年联合国和种族灭绝公约中的第二条。卡莱吉建议把贝多芬的赞美诗作为欧盟的国歌，他非常积极地设计了包含12颗星的欧盟标志，象征着以色列的12个部落。这个标志是由犹太人最终确定的。斯特拉斯堡的欧盟议会大楼就是仿照巴别塔建造的。巴别塔是巴比伦的希伯来语名称。这座建筑象征着反基督教，对权力的依赖，对全球人类多样性的破坏，逐渐引入暴政。在希腊神话中，欧罗巴是一位美丽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引起了宙斯的注意，宙斯立刻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相当冷静和有吸引力、由花朵和脚灯装饰的白色公牛。毫无戒心的欧罗巴爬上了公牛，只想着公牛，可以迅捷地带着他穿过大海。宙斯装扮成公牛，把他一路带到。在克里特岛，他强奸了欧罗巴。后来欧罗巴又生下了克里特国王米诺斯。这里是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这是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的雕塑，被称为绑架欧洲。 希腊欧元硬币时代杂志。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问自己的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欧盟药要使用在希腊神话中被强奸的欧罗巴作为自己的主要符号象征？库登霍夫·卡莱吉是一个混血儿，虽然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但他是犹太人共济会的成员，他会说希伯来语。他的三个妻子中有两个是犹太人。库登霍夫·卡莱吉的父亲是西奥多·赫策尔的密友，赫策尔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1897年在瑞士，赫策尔解释说共济会分会在世界各地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我们犹太人实现独立。那些非犹太共济会成员永远不会明白共济会的最终目标，为了犹太人彻底独立。因此，德国所有的共济会分会都被国家社会主义党关闭了，共济会也被宣布为被非法组织。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认为泛欧联盟是被共济会控制的，纳粹认为这是对德国和欧洲未来生存的威胁。1938年有一本书叫做《自由经济学、世界观、组织与政治》，披露了库登霍夫·卡莱吉是共济会成员。共济会报纸称灯塔为兄弟，库登霍夫·卡莱吉的项目是共济会优先的工作，能够共同努力完成卡莱吉的项目是所有共济会兄弟的崇高任务。共济会最终植根于犹太的卡巴拉，卡巴拉是希伯来语，意思是公认的传统。1927年10月28日，纽约的犹太论坛报写道，共济会以犹太教为基础，把犹太教教义从共济会的仪式中剔除，还剩下什么？著名的拉比艾萨克怀斯总结道，共济会是犹太人的组织，它的历史级别、官方任命、密码和解释，自始至终都是犹太人的特色。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提到了卡莱吉的计划，就像欧洲的合众国一样。丘吉尔本人也是共济会会员，也是该运动的大力支持者。该运动为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后，库登霍夫·卡莱吉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在1940年从法国到美国。卡莱吉在他的自传中写道，1924年初，我们接到路易·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电话，路易的一个朋友来自汉堡的马克思·沃伯格读了我的书，他想进一步了解我们。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华宝公司主动给了我们6万金马克作为这个运动头3年的启动资金。马克思·沃伯格，他是我所接触过的人中最杰出和最聪明的人之一。他的人生原则之一就是资助这些运动。他一生都真诚地对泛欧深感兴趣。马克思·沃伯格安排了他1925年的美国之行，把我介绍给保罗·沃伯格和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著名的詹姆斯·保罗·沃伯格是全球主义者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犹太成员，也是罗斯福的财政顾问。1950年2月，詹姆斯·沃伯格引发了一些关注，他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将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唯一的问题是，世界政府是通过政府还是广泛许可而建立。詹姆斯的父亲是银行家保罗·莫里茨·沃伯格，是沃伯格家族的成员，也是联邦储备系统之父，让莫内也是欧盟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出生在犹太商人家庭，一生都充满了对欧洲人的仇恨。在他的莫内计划中，他解释了他将如何把自由的欧洲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国家。欧洲国家应该被引导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他的人民对此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这可以通过连续的措施来实现，每个步骤都被伪装，成为一个经济目标，但最终将不可逆转地导致联邦制。欧盟的成立是为了给予少数民族组织对欧洲的管理施加影响力。1945年，哈里·杜鲁门写了一篇关于卡莱吉的文章，他对此印象深刻，于是采纳了卡莱吉计划，也作为了美国的官方政策。1965年以后，欧洲国家真正的人口变化才会显现出来。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布洛克 齐泽姆说，只要有人在的所有地方要做的就是限制出生率和促进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他的目的是在世界上创造一个单一的种族，这个种族必须跟着一个中央机构指挥棒转。西奥多·考夫曼是一位出生在纽约的美国犹太人，他在1940末写了这本书《德国必须灭亡》。这是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整一年。早在德国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故事开始流传之前，考夫曼主张对德国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并呼吁彻底消灭4800万育龄男女德国人。他因此解释道，德语民族主义和自豪感将在两代人之内被摧毁。考夫曼主张对德国人民进行种族灭绝，通过以下方式完成：对德国人实行强制绝育，彻底肢解和重新分配德国领土，把德国土地分割开来送给其他国家。在他的书的开头几行中，仇恨大合唱是这样开始的。这部充满活力的作品概述了灭绝德国民族的全面计划，并将德国所有的人民从地球上彻底清除。考夫曼在下面几章节里，在提出种族灭绝德国人的方案以前，进一步妖魔化了德国人。在第86页，作者写道，那么只有一种摆脱日耳曼主义世界力量的方式，那就是从根源上控制，让那些渴望战争的灵魂阻止德国人民再次繁殖同类。这种现代理论在科学上被称为优生学。绝育是既实用又人道还彻底，绝育已成为科学的代名词，这是阅读人类种族之间格格不入的最佳方式。考夫曼在一期时代杂志广告中总结了他的书，内容如下：一本充满活力的书，概述了消灭德国的计划，内容包括一张地图，显示了德国领土可能被肢解和分割的情况。这一计划归结起来，就是对大多数45岁以下德国妇女和65岁以下的德国男性进行大规模强制绝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有很多犹太人拥有的报纸，但书籍出版的时候为此书写了书评，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杂志《费城记录报》。考夫曼和其他犹太至上主义者一样，是个大世界政府的支持者。1941年9月26日，考夫曼在接受加拿大犹太人记事报采访说，我相信犹太人一生中有一个使命，他们必须确保世界各国合并成为一个巨大的联邦。犹太人将尽最大努力把这个联盟变为现实，因为犹太人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如果德国存在，你怎么能得到和平呢？让我们对所有德国人进行绝育。在德国，人们印制传单来揭露这本书，并告知公众关注这些计划。传单还显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支持这个计划的不同版本。传单上复述了考夫曼书籍的八个要点规划，标题是德国人，你现在知道你永远的敌人要做什么了。要阻止他们的灭绝计划，只有一件事要做，战斗、工作和胜利。这个计划的灵感来自犹太塔木德法典的仇恨论，因为德国人居然敢反对神选之民犹太人。这本小册子在约瑟夫·戈佩尔的命令下在德国再版了100万册，警告德国人如果他们输掉战争将面临的命运。希特勒在1941年8月读了这本书，他被他读到的东西惊呆了。后来犹太人被法律强制佩戴黄星，犹太复国主义周刊《犹太评论》的编辑是第一个提出关于这个黄星的口号并使之流行开来的人。犹太人后来不得不佩戴起这颗黄心来，这个口号就是自豪地佩戴这颗黄色徽章。约瑟夫·戈佩尔博士向犹太人考夫曼致谢，我们德国人对战败以后的结果再清楚不过了，美好的人性将陷入永恒的黑暗。如果犹太人赢得了这场战争，世界将陷入一种沉闷和原始的状态。在《纽约日报》一篇题为消灭德国人的战争意志的头版文章中，1943年1月4日，哈佛大学犹太教授欧内斯特·胡顿简述了 摧毁德国民族主义的近亲繁殖计划。胡顿还呼吁让非欧洲人涌入欧洲。胡顿的提议还呼吁通过鼓励德国女人和非德国男人交配，来改造德意志民族。这些非德国男人将会被大量引进入德国，而德国男人会被强行扣押在德国境外，和非德国女人待在一起。1000万到1200万德国人将作为苦力被分配到盟军控制下的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重建这些非德国国家的经济。这些手段的目的在于，胡顿博士归纳为，降低纯种德国人的出生率，通过近亲繁殖和向个人灌输去民族主义化，消除爱国主义，来消除德国人民的侵略性。胡顿估计，这个计划至少需要20年才能执行。在此期间，他继续说到，还要鼓励移民和非德国国民，有指男性在德国各州的定居。1944年9月，一位法国牧师在讲坛上宣布，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杀死所有的德国人。在消灭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战争中，不必区分士兵和平民。摩根索计划是另一个占领计划，以及战后对通过对德国人民施加集体性惩罚来摧毁德国。这个计划是由罗斯福身边两个非常有权势的犹太人批准的，亨利·摩根索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摩根索希望犹太人对德国人进行报复，并把这要求转交给他在莫斯科的共产朋友。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侵略战争和饥饿，使德国人口减少至少2000万以上。计划是将德国去工业化，再次成为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这个计划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支持。摩根索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密友和私人顾问，并在资助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的动机包括对整个德国人民的怨恨，永久摧毁德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让德国再也无力反抗全球主义者，作为防止德国成为军事强国的措施。同样，在未来，这些目标的实现可以达到他们弱化和分裂西欧国家的目的，以提高德国和其他地方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计划，并同意德国人必须被消灭。我们必须对德国保持强硬，我指的是德国人民，不仅仅是纳粹。你要么阉割德国人，要么就要用特殊方式处理他们，这种方式就是阻止德国人继续繁殖。摩根索在194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德国，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书中他强调了他的计划，并加以详细描述。1945年11月，德国被占领区美国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45批准向美国高级军事官员分发了1000册这本书。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925年。黑头发的犹太男孩脸上挂着邪恶的喜悦，等待机会，直到他可以用他的血来腐蚀毫无戒心的女孩，诱惑她，把女孩从她的族人那里偷走她。犹太人会试图不择手段地破坏一个民族的种族基础，以达到征服这个民族的目的。犹太人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毁掉女人和女孩，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大规模地突破血缘的障碍。是犹太人把黑鬼带到了莱茵河，这背后的动机很明显，他们的意图总是一样的，他们想通过人种混杂劣质化的方式摧毁他们憎恨的白人种族。他们继续把黑鬼像洪水涌入一般引入德国，并迫使种族混杂。这种腐蚀最终会让白人文化和政治差异寿终正寝，而使犹太人成为万物之主，一个能意识到自己的血统、种族纯正的民族，是犹太人永远无法战胜的。在这个世界上，犹太人只能是混种人口、劣质人口的主人。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不断试图通过毒害目标人群中的个体的血液，来降低种族平等的原因。犹太人开始用工人阶级专政的方式来民主政治的主张。在追随马克思主义的被组织的群众中，犹太人发现自己手里拿着一件武器， 这件武器允许他们不用打着民主的旗号，也用不着通过独裁的铁腕手段去征服和统治人民。这件武器允许犹太人有系统的朝两个方向上努力，通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就可以达到征服和统治的目的。凡以暴力抵抗犹太人内部攻击的国家都被那些更容易就范的国家包围了。这个包围圈在犹太人的目标周围和内部形成了一个敌人环绕的包围网。国家陷入战争，最后如果有必要，当抵抗犹太人的国家的军队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犹太人会在其内部举起革命的旗帜。此刻正是这个犹太人敌对国最猝不及防的时候。在经济上，犹太人对国家进行破坏，直到他的社会服务开始松垮。社会服务变得如此昂贵，以至于这些服务不得不从国家控制中移交出去，并被置于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在政治上，他们阻断资金，并阻止国家获得自我防护需要的资源。犹太人摧毁任何国家抵抗或防卫的基石，他们破坏了人们对政府领导力的信心，他们嘲笑这个国家的历史，他们把这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东西都丢进了下水道。在文化上，犹太人腐蚀了艺术、文学和戏剧，他们取笑民族感情，颠覆一切关于美丽、能力和理想主义的思想和那些任何美好的事物。犹太人把人们拉到他们自己的最低级原始本能的境界，宗教变得可笑，道德和体面被描绘成老旧的、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犹太人会继续他们的攻击，直到最后国家民族的依靠、国家需要的支持和这个世界上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全部消失无踪。关于希特勒和纳粹的众多谎言之一是，纳粹认为其他种族总体来说是劣等人种，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战后的宣传。希特勒已经成为种族主义的象征，尽管他执行的种族政策被世界上所有其他种族都认为是很正常的政策。只有当白人捍卫自己的国家并维护自己种族利益的时候，才被称为种族主义，因为反种族主义不过是反白人种族的代名词。例如，优等民族一词在第三帝国时期甚至从未被使用过。绅士们这个词被误译成为英语就成了优等民族。正确的词义仅仅暗示德国人才是自己和他们自己国家的主人。德国人是独立的，他们拥有自我控制力。德国人是现实的主人，他们在自己家里是家里的主人。关于被误解的生存空间概念，英格丽·李姆兰解释说，我们的历史被偷走了，我们的语言被偷走了，我们的概念被偷走了。生存空间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生存空间这个词本身并不是一个坏词，它意味着生存空间，它意味着自由、呼吸、成长、拥有权利、成为一个民族。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种族的残暴，同样一词也不一定与任何特殊种族有关，它只是指一个受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支配的人。劣等人更多的是指人的一种性格。基贝尔自己也说过，次等人作为发酵剂存在于所有民族之中。相比之下，犹太至上主义者自己把非犹太人称为外邦人或非犹太人的人，并把非犹太人当作牲口或奴隶来对待。谋杀、强奸或虐待非犹太人的指令经常被下达，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优等种族这个词实际上是犹太至上主义者用来形容自己的种族的词汇。雅利安优等种族这个说法纯粹是犹太人捏造的，他们试图将针对自己犹太种族主义的仇怨转嫁到德国人身上。他们是牲口，非犹太人是牲口，是野兽，这是记录在案的，只是这里没有写出来而已。上面写着